当然了，现在你看像包个水饺、炒个菜，平时包个汤，甚至你凉拌都可以用到红花籽油，甚至别的油不能做到的它也能做到，比如说空腹喝、那很多人会担心说喝油会不会太腻了、啊，这当然不会，因为红花籽油我自己每天早上都会空腹喝。 当然这么难得的红花籽油，如果您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首先你会发现不太好买到， 那一箱呢是四瓶，我们市场售价是399元、其实本身这个价格是非常公道的，因为它产量本身就非常的稀少，很金贵。但是在北广呢，我们以往的售价是买一箱送一箱，8瓶399， 其实已经很合适了。 对，可是我们有好长时间没来了，因为一直断货。我们也是为了给大家表达一个诚意吧，今天作为一个致歉的，所以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由买一箱送一箱，直接升级为买两箱送两箱。这还是399元，16瓶带回家， 只用399块钱。 是，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双十一优惠，让利提前开始抢购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28号至10月30号。新老会员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双十一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时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那么很高兴又和您在北京上空的电波当中相遇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来自于秀玉的丹妮老师。丹妮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玉的健康顾问丹妮。 那么今天呢，我们二位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我们日常饮食的营养均衡问题。 对， 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对， 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在饮食上非常不注意营养的均衡。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呢，90%左右的中国人他都有一个就是营养失调啊，或者就是营养不均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调查过之后，中老年人现在的比例占比非常高。其实每天我们研究一下中老年人他的饮食啊，每天的话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机能各个方面就减退了，所以他吃的比较少。吃的比较少呢，而且吃的东西比较单一。所以他就面临一个营养严重失调的一个状况。 营养严重失调的问题其实来源于我们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现在虽然说所有食物大家都吃得起了，但是总是有这个比如说忌口的， 对， 或者说比较喜欢吃的， 对， 那么就会受到我们这个口腹之欲的影响。另外一点呢，就是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子女不在身边，可能家人比较少，那么做一顿饭的时候他可能中午做完了以后，中午吃，晚上吃，第二天还要剩的，还要吃，那么可能三顿饭四顿饭都摄入同样的食品，那么它其中摄取的这个营养还是比较单一的。 对，没错，所以说今天秀玉来拯救这样的一个人的需求，可以这么说。因为秀玉这个品牌呢非常的健康，非常的专业，13年的历史了。那今天推出了这样的一款全营养代餐呢，也是我们秀玉最新一种研发的，它是结合着目前非常有名的一个理论，营养学理论来研究的这款商品。说到这个营养学理论的话呢， VLCD 大家可能有的人听过，有的人没听过。它叫什么呢？叫极低热量饮食法，就是说我每天必须要摄取人体当中所需要的各个营养物质，但是我又不能让我的卡路里超标，我的热量又保持在很低。它很健康，但是很多的人呢无法实现这个梦想。 哇，这个理论说起来很美好，但是做起来很难啊， 很难。但是我们今天秀玉这款商品就是结合着这款理论研发出来的，我们完完全全实现了 VLCD 这个健康膳食饮食的这样一个理论。 那么赶快给我们介绍这款产品吧。 对，这款产品的话呢，首先就是它是以代表一餐为目的。比如说我早上可以吃它的话，我早餐就可以不用吃了。起床之后3勺这样的营养代餐，用温水冲调，用牛奶果汁冲调都可以。它原本的味道是奶香味，非 非常的好闻，喝起来非常的好喝。但它里边一罐喝下去之后呢，我一杯下去之后，我直接可以做到了40几种营养物质的全面补充。 40几种营养物质。 对，而且我的热量90几卡，所以说不会给身体造成各种负担。那我这样吃下去的话，你吃差不多1个星期2个星期，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你自己的整个精气神啊，就会觉得舒服很多，通畅很多。 其实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的都是需要着不同一样的营养。 对， 比如说今天您在吃饭的时候吃了肉，它可能只能去到一个地方。 对， 但是呢，另外那几个地方就不能摄取到营养，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困扰。 对， 但是呢，今天这款全营养黛森粉呢，能够给我们器官都能够提供营养的支持。 没错， 那么自然我们的健康就会有保障。 对对对，所以说呢，在我们门店当中啊，很多会员已经推出这款商品也是非常激动。因为给自己也有给自己买着吃的，或者是给自己的父母亲去买的、去送礼的都有。那在门店当中的话呢，这个代餐的价格呢是499块钱一罐， 499块钱一罐。 我们秀玉呢同样也是会员制，卖给我们秀玉本身的会员的。那建议大家去购买的话呢，因为人体周期3个月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一般都会给大家安排3个月的量。3个月你要买多少呢？就是6罐，因为每一罐差不多是400克。可以让你吃半个月左右，6罐正好是3个月人体代谢一个周期，那就 将近3000块钱 周期。对，门店价格是2994，这是会员价。但是我们今天是和北广合作，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给更多的一些中老年的一个福利，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出的价格呢是门店价格一罐的价格499元，但是让你带走的可不是一罐，是整整一个疗程6大罐3个月的用量， 499元可以吃3个月。 对， 同时呢，这3个月当中能够保证我们每一餐都能够摄取到足够的营养， 完全可以。 同时它还来自于秀玉这样的品牌， 对， 同时它还有具有极高的安全性。 对， 这么一款产品其实在各方面都能契合到我们日常当中需要解决营养均衡的这么一个问题，同时也能解决掉我们老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营养汲取不足的这么一个问题。只需要花499块钱，您能带走的是来自于秀玉品牌的全营养黛森粉，一共是6罐，每罐是400克，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们说健康值多少钱呢？可能是无价的，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它的价格只需要499元，您就能享受到长达3个月的全营养补充。那么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帮助作用，自然是无需多元的，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丹妮，我想问一下，秀玉这个品牌如何会吸引这么多会员？如何会吸引这么多中老年的听众能够去信任它呢？ 其实说到这个品牌的话呢，首先在可能你出门啊，或者是买菜逛个街，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它是一个门店服务制的。所以说目前在全国的话呢，13年的历史已经发展到1300多家的门店分覆盖了。像北京地区有70多家，甚至在成都啊这些地方都有90多家、100多家的覆盖，所以说呢，你轻而易举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而我们是会员制，所以说你进入我们的门店当中呢，我们帮你做几件事情。第一就是你的健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专注于身体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课程的。那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一款全营养代餐呢，就是结合着我们人体现有的这种营养不均衡啊、健康失调的这种理念，而去就是去研发的这款商品。那这款商品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了，每天早上你去吃一餐就好了。一餐的话差不多是3勺的量，把它用开水或者温水直接冲调，你就把它喝下去，它可以满足你全天40多种营养物质的一个摄取，但是它卡路里呢又是极低的，做到90几卡，所以对我们的身体呢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负担。另外这款商品的话，我们也是经过全面的一个检测，然后呢是符合中国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膳食理念，做到一个全面推广的。 确实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有很大的这个营养补充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我还想提一点的是，就是它的口感其实是经过了很多迭代的很多次的实验， 对， 但口感是非常好的。 没错没错，我们特别研发出来就是说是可以说是老少咸宜了，就是基本上你只要闻到它的味道，你就是很想马上把它整杯全部喝下去的这种感觉。 今天我们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给大家带来的是秀玉全营养黛森粉，每罐是400克，一共是6罐，在门店的销售价，秀玉的实体店销售价是499元一罐， 但是很多会员不会买一罐，因为身体的代谢周期3个月，一罐的话差不多是半个月